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5集。沈觉微微敛了笑容，在袖下转动着食指上的铜戒。他在等待，只要有一个刺客向他投诚，这里所有人都将土崩瓦解。 你撒谎。 一道平静的声线从纷杂的絮絮低语中突围。沈觉抬起眼，望向那个礁石一般的刺客，目光寒凉。 哦， 你没有这种话，无法吃得新的极乐果。伽蓝运到荆棘的极乐果不过十数箱，三分之一流入释放，三分之一为朝廷搜得就地焚毁。剩下存于东厂府库中的极乐果，远不足以满足所有刺客的一生之量。 伽楼罗淡淡地说道。 所以，你在撒谎。 沈觉冷笑着说道。 杀了百里渊，朔北的植竹花田便握于杂家掌中。 不，你没有机会。 伽楼罗缓缓拔刀。一抹妖异的刀光从他手中捕捉的刀鞘中倾泻而出。沈觉微微眯起眼睛。 我很强，长弓。 那把刀终于拔出来了，在月光下是凄冷的一弧，银亮的逼人。 即便他们背叛伽蓝，我也会拼尽全力将他们一个一个杀掉，然后杀你。你没有机会离开这里，因为握住刀的我无人可挡。 霎时间杀机随风而至，所有人举起了刀，两方嘶吼着对冲，瓷白的面具和黑色的锁甲光滑流淌，提起金丝纹绣的琵琶袖和刺客黑色的麻布衣袂在风中飞舞如蝶，两方相撞的瞬间，鲜血如明花一般在黑夜中绽放，有一种妖异又鬼魅的美丽。兵刃相接声，衣袂破风声，哀嚎声不绝于耳。玉姐大哭起来，明月紧紧搂着她，蜷在马车的车室下面。一根压青绢布发带垂在她的眼前。明月怔怔地抬起头，沈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了乌纱帽，散了发髻，披下一头黑亮的长发。沈觉垂眸看着他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 把孩子眼睛捂住，别让他见血。 明月想要道谢，忽然不知哪里传来一阵箫声，在黑夜中游曳开来，像草叶上凝结的霜华，又像李府悲伤的呜咽，仿佛哀悼着这场注定尸横遍野的刺杀。沈觉仰着头听了听，冷笑道， 是俏吗？这么急着给杂家哭丧？ 前面传来提起的惊呼。 喂，拦住伽楼罗，保护都主。 沈觉望过去，只见那个黑衣的刺客提着一把黑色的刀鞘，行走于沙场之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所有提起在接近他的顷刻间被斩杀，喉间的鲜血飞溅出去，像一条艳丽的红绸，在黑沉沉的夜色中红得刺目。他正以缓慢的速度逼近沈觉，然而竟没有人可以阻挡他的步伐，因为根本没有人可以看见他出刀的动作。 太快了，太快了！ 云秀站在沈觉身侧，目露恐惧。 都主，他的刀好快，竟然看不见他的刀出鞘， 简直像鬼。 有个提旗颤抖地说道：“ 拼了！” 沈觉身边一股劲风射出，那是又一个提旗扑向伽楼罗。黑暗中一道扭曲的刀光蹦出刺客的刀鞘，恍若雷电，又如龙蛇疾走，迅疾无匹地划过提旗的颈肩。再睁眼时，提旗已然人头落地，而刺客的刀已经收回鞘中，仿佛方才电光一般的刀势只是大家的幻觉。沈问行拉着沈觉的衣袖打颤，眼见伽楼罗离得越来越近，与此同时更多提旗扑向伽楼罗，然后被斩杀， 迦楼罗踩着提起蔓延的鲜血，离沈局越来越近。 迦楼罗，伽蓝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样为他们卖命？ 沈觉寒凉的声线穿过刀光剑影落入刺客的耳中。 为了见一个人。 迦楼罗反手割断一个提起的咽喉，鲜血溅上了白瓷面具，如点点红梅。 见一个很重要的人。 沈觉压了压嘴角，缠着绷带的手拔出镜体，剧痛顺着手指向上散逸，他仿佛感受不到痛处似的用力握紧刀柄，洁白的绷带被鲜血染红。 好巧，我也要去见一个人，所以 他抬起眼，眸中杀意如霜。 今夜死的人是你。 阿楚抢了路上一个车夫的马车，刺客没有车马，被他甩在了身后。那车夫原本骂骂咧咧，在一只黑色的短矢洞穿他的车辕的时候，他住了嘴，狠命挥着鞭子驾车。马车很快到了府衙胡同，阿楚连滚带爬地下了车，扣向神府的大门。红漆大门开了一条缝，里面探出一个戴着方巾的脑袋。 你是谁？ 胭脂胡同，阿楚。 阿楚上气不接下气， 奴要见小沈大人，求您行行好，带奴去见他。 小厮狐疑地看着他，阿楚是夏侯令的老相识，这事儿大家都知道，可这女人一介妓子跑上门来，实在不像话。 求您了。 阿楚哭得梨花带雨， 奴实在是没法子，小沈大人早先跟奴说好的，有事就来找他，求您通融一下吧。 阿楚生得一副好颜色，哭起来眼泪挂在柔白的腮帮子上，要滴不滴的，可怜的紧。小厮软了心肠，招呼他道： 哎，行了行了，既然是小沈大人说过的，就进来吧。 阿楚连连道谢，提步进了门槛。这一下就像逃出升天似的。沈府四处都有东厂提旗戒严，刺客轻易闯不进来。他松了口气，忽又想起百里渊说要刺杀沈觉，头皮一凛，忙跟着引路的仆从往正院走。小厮正要合上门，一个男人用脚抵住门隙，微微一笑道： 啊，小人是阿楚姑娘的车把式，赶车赶了许久，口渴的紧，哎，小哥行行好，带小人进去吃碗茶吧。 小厮侧过头，正看见石狮子后面停了辆空马车，却是阿楚坐的那辆。 行吧，去门房那儿歇着，不许乱走啊。 小厮把他领到门房，沏了壶茶端到月牙桌上，转身正准备离开，正撞到那个男人身上。他张口想骂这人不长眼，眉心忽然木木的一痛，两眼顿时定住了，渐渐的没了神采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